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124集，在小修回来之前，橙子已经在小巷中绝望的奔命。这条巷道遥遥不见尽头，连个岔路都没有，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下，他爬到了一个比较矮的墙头上，试图翻墙逃命。可是爬墙为什么这么难啊？爬上去几寸溜下来，爬上去几寸又溜下来，橙子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追杀者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的脑筋一炸，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忽地翻了过去，重重跌进了墙的另外一边。最紧急的关头，迸发了奇迹般的潜能。他知道，这种力量来自于自己对未来孩子的爱。仰在地上，眼前的星星慢慢地散去之后，渐渐地看清满眼的碧绿。碧绿？哎，怎么会有碧绿啊？看清了眼前的东西，他惨叫一声， 啊，不要啊。 为时已晚，绿娃娃的小狗狗已然一跃而起，重重跳上了他的胸口，一脸兴奋地伸出舌头对他连猛舔。他好悬没给踩得背过气去，断断续续地挣扎， 小屁屁下去，哎呀，踩死我了。 好不容易将碧水兽推了下去，艰难地站了起来，环顾四周，这里绿树葱葱，貌似是一个花园的样子，但不远处一个低矮的小舍和石质的石槽表明，这里是碧水兽的圈舍。碧水兽遇到老朋友，兴奋地围着他转圈，时不时地踩他一脚。橙子心中一阵感慨， 小碧碧，谁都认不出我来了，为什么你还能认出我？ 碧水兽心想，除了你，谁还能有这么欠扁的气质啊？听不到碧水兽心语的某城继续感动中， 还是小碧碧好呀。 碧水兽热情地踩了他一脚作为回应。墙外一跑过去的脚步声突然转了回来，橙子大吃一惊，被老鱼干猜出自己翻墙了，于是冲着碧水兽低声地说了一句， 妖怪来了，快跑。 慌不择路，拔腿就跑。碧水兽却没有跟上去，金色眼睛凶凶地扫向墙头。碧水兽可是多功能的神兽啊，除了充当水陆空三用交通工具，叼叼柴火，洗洗衣服之外，还有看家护院的功能。某城却已经吓得魂飞魄散，见路就跑，神经质的感觉身后跟着老鱼干，一心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忽见前方一个喷水池出现，想也没有想就一头扎了进去，埋手进水中，一动也不敢动。不知潜了多久，忽见一个黑衣身影倒映在水中。老鱼干找到他了？惶恐之间，那人清俊的面容却映入他的眼帘。橙子愣了一下，慢慢站起身，上半身露出水面，与岸上看着的陈王子正正的对视。两人的心中不约而同浮现出同一个念头，这一幕何等熟悉。若干年前，有一只小水妖也是这样站在喷水池中，用灰色的纯净眸子看着他。 那么就让我为若干年前的那一幕来段旁白吧。 陈， 喷水池中的小水妖开口了，声音绝不是莫文的天籁一般的嗓音，却怎么感觉那么耳熟呢？陈呆了一呆，忘记了应声。小水妖看着他继续说， 你还记得那一天吧，莫武，如今的水妖族女王，与你在此邂逅。那时候的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不知自己为何而来，只有心中的恋慕指引着他靠近你的身边。 是的，我记得。 一向冷峻的脸上居然失神了，呆呆的 被这只陌生的水妖牵扯了思绪。 水妖族的公主居然会为了在巡海路上偷偷看你的一眼而倾心，一人饮下失魂水，舍弃家人，舍弃自我，舍弃过去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跑到你身边。在你看来，那是难以置信的，是吗？ 失魂水，原来是服了失魂水，原来是这样。 陈目光涣散，喃喃地说，心头唯一的一点疑惑终于解开了。在陈城中时，当他知道水妖族造反的时候，脑中浮现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莫武啊莫武，果然没有看错你，你隐匿身份，处心积虑来到我身边，就是为了今天的造反吧。没想到最终破坏水妖王计划的居然也是莫武，之后号召水妖族不抵抗撤退的还是莫武。陈就不懂了，参不透其中的曲折，疑问一直存在心里，却没有勇气找莫武问个明白。今天这只莫名出现在喷水池中的小水妖就这么清楚地把答案揭示给了他，让他看清了莫武那颗水晶般剔透无尘的心。为了爱啊，原来都是为了爱自己啊。相比之下，自己那颗被多疑和心机重重包裹的心是多么的不堪啊。小水妖清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陈，如果你对莫武有过真心，就应该去追他回来。 陈痛楚地笑了一下， 我那样伤害他，他怎么可能原谅我？ 橙子也犹豫了，莫武的态度的确是很坚定的，似乎没有转圜的余地，但是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如果你就此消极地放弃，不努力争取一下，会悔恨终生的。 陈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大门那边忽然飘过一句甜甜的女声， 陈哥哥。 陈转过脸望去，看到来人微微吃惊， 月姬公主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真是稀客啊。月姬每次来紫禁城，不是去拜望龙王龙母，就是腻在离那里，怎么会突然到他家里来呢？ 陈哥哥不欢迎吗？ 月姬笑颜如花， 怎么会呢，快里面请。 这时候有两个侍卫扭着一只老水妖从后院走了进来，陈蹙眉， 怎么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